党宣传工作人员白头山地区革命战捷地踏访行军开始。党宣传工作人员白头山地区革命战捷地踏访行军出发仪式6月4号在惠山市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前的交易广场举行。参加者先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篮，表示了敬意。仪式上记报告后，一些人做了发言。出发仪式结束后，党宣传工作人员参观了普天堡战斗胜利纪念塔和两江岛革命史迹馆。